人民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。 1957年10月，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，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，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，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，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、军事活动、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，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2016年9月15号，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。10月19号，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。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，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，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。作者刘进军，主编陆永祥，演播文天。 100多年前，俄国航天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就曾设想将飞机送入太空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美国制定了研制航天飞机的计划。为了不输在太空起跑线上，1976年苏联也开始研制航天飞机，力争占领太空制高点。当年苏联调集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，发誓要在10年之内造出航天飞机和运载火箭。为此，在全国各地秘密建造了几十个航天城、地下城、航天设计局、航天工厂和宇航员学校，上百万人投入航天飞机的研制。而暴风雪号是苏联第一架航天飞机的名字。一名英国间谍前来侦察苏联神秘的航天飞机，准备离开时被科格勃发现了。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一般人总是往深山老林、戈壁荒漠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逃。大胆一点的人会想，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这名间谍却想，人们最想不到的地方是最安全的。这个地方在哪儿？只见他突然在地上打个滚儿，马上疯了，嘴里嘟嘟囔囔，说的话谁也听不懂。救护车把他拉到疯人院，经过多人辨别才知道，这个疯子说的是苏联靠近北极的地方一种最难懂的少数民族方言。装疯卖傻骗一般人可以，但骗不过医生的眼睛。可这名英国间谍凭借过硬的心理训练，居然骗过医生，住进了神经病院。当这名间谍认为万事大吉时，便悄悄翻墙逃出疯人院。他刚一落地，看见警察已经在等着了。被押赴刑场时，检察官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，他吹一声口哨，笑着用手指指向远方。这名间谍姓甚名谁，为谁工作，来自哪里，至今仍然是个谜。 英国军情六处否认曾派人刺探苏联航天飞机的秘密，当然他更不是007邦德。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长 36.5 米，高 15.8 米，翼展22米，机翼略角45度，运载重量30吨，返回时可携带重量为15吨。由于本身就带有发动机，能自主飞行，暴风雪号可进行科学实验、军事研究、释放卫星、运送大型货物，还可与和平号空间站对接，甚至发射投掷核武器。1988年11月15日早晨6点，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由能源号火箭搭载，从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。巨大的火焰映红大地和蓝天，飞高再飞高，优美的姿态、漂亮的弧线让所有人终生难忘。它环绕地球两圈，飞行3小时25分，最后成功返回拜克努尔航天中心的跑道，落地非常准确。此次飞行是暴风雪号的第一次飞行，也是最后一次飞行，一次最后辉煌的飞行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航天飞机被部分拆除乃至全部拆除，当废铁卖掉了。人们关于暴风雪号的许多美好理想永远没能实现，苏联航天专家哀叹，人们还想看看到底鹿死谁手，想不到猎人先倒下了。除太阳月亮外，金星是在天空中人能用肉眼看到的最明亮的行星。金星不但外貌奇特，行为也很怪异。麦哲伦号探测器通过为金星拍透视照，揭开许多迷雾，人类星际探索的新篇章从此开始了。1989年5月4日，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从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腾空起飞，指令长戴维、飞行员罗纳德和任务专家马克·诺尔曼、玛丽都兴奋异常，因为这是航天飞机第一次释放航天器麦哲伦号探测器。第二天，当亚特兰蒂斯号飞到近300千米高空时，马克和诺尔曼花了6小时14分将麦哲伦号从航天飞机的货舱放飞。麦哲伦号探测器又称金星雷达制图仪，以葡萄牙著名航海家、探险家麦哲伦的名字命名，高 6.4 米，直径 4.6 米，重1035千克。为什么要给金星拍照制图呢？因为金星很神秘，很怪异。有时金星在黎明前出现在东方天空，被中国人称为启明星，但它的特点是反转慢跑。太阳系八大行星中，地球等七大行星都围绕太阳逆时针自转，唯独金星像一个顽童顺时针自转，与兄弟们形成很怪异的反转。所以在金星上看，太阳是西升东落。1990年8月10日，麦哲伦号探测器经过462天的太空飞行，准时到达金星上空。由于金星是反转慢跑星球，麦哲伦号不得不根据金星的特点也反转慢跑。金星表面主要由火山遗留下的巨大熔岩平原、小熔岩和环形山覆盖，一些陨石坑较年轻，但不少于81年。麦哲伦号探测器发现一条超过6000千米的熔岩通道，十分震撼，被誉为金星大伤疤。从中，科学家仿佛看到火山爆发的场景，山崩地裂，浓烟滚滚，火山熔岩像河流般以极低的粘度快速流动。金星上也能看到陆地板块构造的典型标志，大陆漂移和盆底扩张，而且金星有稀薄的大气层，也有风蚀现象和沙尘。 麦哲伦号探测器利用高分辨率雷达测绘出第一张金星雷达图，至今仍是最详细的金星地图。他通过成像和分析获得详细的陨石坑、丘陵、山脊和其他地质构造。在金星上，表面温度约480摄氏度，一切都火辣辣的。空间探测器绝大部分执行单项任务，有去无回。1994年10月13日13时，麦哲伦号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地球发出最后信号，永别了地球。然后带着骄傲和遗憾在金星上撞毁。从此，科学家将麦哲伦号探测器美誉为金星巡行者。 航天、太空探索、星际旅行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。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，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，但失败乃成功之母，失败也是一种伟大。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。 意大利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伽利略是利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取得大量成果的第一人。1610年，他发现木星有4颗卫星，开辟了天文学新时代。伽利略号木星探测器则为天文学打开一扇暗门，让人类探测到一个遥远的真实星球。伽利略曾说，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气。400多年后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，美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世界第一颗木星探测器，伽利略号探测器。1989年10月18日，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将伽利略号送入太空，踏上飞往木星的旅途。伽利略号探测器高7米，重2564千克，是当时结构最复杂、技术和性能最先进的星际探测器。它将发射一颗大气探测器直接进入木星大气层考察，揭示木星的真面目。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，也是一颗巨大的气体行星。木星质量的1/4是氢气和氦气，它可能有较重的岩石核心，但没有固体表面。目前，科学家至少发现了67颗木星卫星。伽利略号凭借火眼金睛，让人类第一次完整地观测到木星、木星卫星及其磁场。他第一次获取木星大气层样本，拍摄了雷雨到来之前出现在木星大气层中的巨大雷暴云图像。这场雷暴发出的闪电光比地球上最强的闪电光还强100倍。而早在1979年，旅行者号探测器就发现木卫一表面有火山喷发和大量熔岩流动。喷发物以每秒1000米的速度被抛出，抛射高度达400千米。1996年6月，伽利略号首次对木卫一进行观测时发现，它的表面与17年前相比有很大变化。木卫一之所以会变脸，说明它的地壳一直在活动。1999年7月3日，伽利略号再次观测木卫一，又发现火山爆发达100多次。喷发出的火山烟柱高耸入云，到处布满岩浆湖，令人称奇。2002年1月17日，伽利略号在飞经木卫一火山口时，冒险下降到100千米高处。木星的巨大辐射导致伽利略号内部计算机系统死机重启，摄像机和科学仪器都自动关机。尽管伽利略号危在旦夕， 但一天之后，他又奇迹般地从系统瘫痪中恢复，并近距离拍摄了迄今为止清晰度最高的木星卫星表面图像。伽利略号菲林木卫二时，最有价值的发现是探测到木卫二的表层下可能存在海洋，它极有可能成为太阳系中除地球外发现的第一个有液态水的天体。木卫二还可能存在微生物等早期生命形式，这让人类看到了外星生命存在的希望。在木卫三上，伽利略号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磁场，这是人类发现拥有磁场的第一颗木星卫星。在木卫四上，环形山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，但有一条由25座直径十几千米的环形山一个扣一个连成的大锁链。2003年9月21日，伽利略号经过14年太空探索，燃料用完了。为了不让地球细菌污染木星，为了在撞击时获取更多的木星资料，科学家精心导演了一场撞击木星的告别演出。伽利略号探测器运行到木星背面，以每小时约17万千米的速度坠入木星大气层，在剧烈燃烧中结束了历史使命。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，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，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，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，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。 隐形就是知道它的存在，却不知道它在哪儿。隐形卫星是卫星与雷达、探测器之间的猫鼠游戏。其中的隐形技术不但创造一种超越自然的科技和魅力，更打开一片思维、创造和想象的太空。1990年2月28日，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，执行美国国防部的一项秘密任务，释放朦胧号照相侦察卫星。朦胧号又称为迷雾号，具有隐形功能。它利用先进的隐形技术，能躲避光学、雷达、激光、红外系统的侦察，平时看不见，偶尔露峥嵘。而且朦胧号不但能隐形，还能隐蔽思想。3月1日，亚特兰蒂斯号飞行到244千米的圆形轨道上，释放了朦胧号照相侦察卫星。3月7日，俄罗斯航天专家发现轨道上有许多大块的卫星碎片，猜测朦胧号爆炸了。美国军方也发表含糊其辞的声明，残片将坠落。令人不解的是，俄罗斯并没有发现残片坠落。卫星专家猜测，最大的可能是卫星在太空轨道上伪装空间爆炸和空间碎片。果然，6个月后，欧洲天文爱好者发现一颗神秘的卫星——朦胧号的轨道痕迹。原来，朦胧号玩了一次金蝉脱壳。当人们发现朦胧号还活着时，它突然消失在黑幕之中，踪影全无。据绝密情报报告，朦胧号至少活了 7.5 年，它拉开了太空隐形战的序幕。隐形卫星是一种能隐藏身形、不被探测仪和雷达发现的卫星。隐形技术又称低可观测技术， 号称20世纪最尖端科技之一，常用于军事卫星，能预测雷达信号并欺骗雷达。这种卫星在雷达等探测器前隐形，主要采取五种方法：一、卫星吸收，不反射或尽量减少反射雷达电波，使雷达看不见隐形卫星；二、仿真和模拟空间状态，回避和防止光学、雷达、激光、红外的探测照射；第三，隐蔽卫星与地面的通信信号；第四，隐藏和消除发动机的热量；第五，尽量将卫星做得小一些。如果几种方法一起运用，隐形效果会大大提高。隐形卫星的最高境界是化为太空的一个分子，空间的一片黑色，时空的一个概念，看上去像一片星空，更像一片透明的星空，有时还可伪装成太空垃圾。不论隐形卫星是防身还是进攻，都具有极高的军事用途。目前，军事卫星已经向微型化、高智能化和隐形化发展。卫星隐形术也有多种，如全频谱隐形、仿生隐形、纳米隐形、分身隐形以及虚拟隐形等。从科技角度看，隐形技术是人类聪明才智的结晶，它应用了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流体动力学、光学、声学、仿真学等学科，将计算机、智能、卫星、电子、通信、导航、结构、控制、材料、制造等高科技技术融为一体，并形成独立的学科。但隐形技术纯粹是垃圾技术，它与原子弹、毒气弹一样，透着一股杀气，完全用于军事、战争和杀戮，对人类文明没有什么贡献。人类和科学只能以无奈、遗憾和鄙视评价隐形技术，因为隐形隐不去血腥、丑陋，还有邪恶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《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》，作者刘进军，主编陆永祥，演播文天，编辑天时张璐。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随着满天缤纷的